飘雨的黄昏和陌生的街灯，有谁会在乎多我一个人？心中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，刺痛我一生的伤痕。漫漫的人生，醉黄空余魂，我偏是痴心人。恨我真情难收，怨你真情难求，任谁命运来捉弄。风它无情的走，泪却痴心的流，而我该何去何从。飘雨的黄昏和陌生的街灯，有谁会在乎多我一个人？心中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，刺痛我一生的伤痕。漫漫的人生，醉黄昏余魂，我便是痴心人。恨我真情难收，怨你真情难求，任随命运来捉弄。风它无情的走，泪却痴心的流，而我该何去何从。真情难收，怨你真心难求，任谁命运来捉弄。风它无情的走，泪却痴心的流，而我该何去何从。恨我真情难收，怨你真心难求，任谁命运来捉弄。风它无情的走，泪却痴心的流，而我该何去何从。而我该